B.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answers. 一，这个红色的水果叫什么？ A. 芒果。 B. 衣服。 C. 西瓜。 二，听说他们的音乐都很好，要不要去听听看？ A. 不错。 B. 好啊。 C. 是啊。 三， 谁是老板？ A. 在喝茶的那个。 B. 他想穿蓝衣服。 C. 那个老板很客气。 四，他为什么不开心？ A. 因为那个地方很好玩。 B. 因为他女朋友回国了。 C. 因为他很喜欢看电视。